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希望拥有说服别人的能力，但另外一些时候呢，我们只是希望能够被谁彻底的说服而已。有时候这种说服就是一种心安理得，好像把人生和思考都交给了另外一个人一样。 先朋友

你有没有发现，同样是失眠睡不着，但我们小的时候呢，是因为好的事情才会失眠睡不着，比如说春游的时候，比如说会有好事发生，现在是开心不开心都失眠睡不着了。 迎风摇曳，娇小美丽，使我想起你。轻轻摘下，送给了你，你是否欢喜？哈萨雅克，哈萨雅克，印度小野菊。 Yeah. 我有个朋友呢是产科医生，平常我经常会听到他说，最近又有一个孩子一生下来就是带着某一种缺陷的，这种与生俱来的缺陷往往会跟随孩子一辈子，就好像你刚出生就已经被老天从起跑线上往回拉了几百米一样，也许可能接下来不管多努力都没有办法弥补这一段最初的差距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哪怕是从零开始都不是最糟糕的，因为有的人的人生真的是从负数开始的，要学会知足常乐。 总要仰头在追求。 我们这种平凡的人呢，在面对胜负关键的时候，总是要找寻某一种依靠，但是在比赛当中是非常孤独的，不管依靠任何人都没有什么用。那么我们应该依靠什么呢？我想只有依靠自己曾经努力过的事实吧。 九精英有话说， 任何事情其实真的不存在后悔或者对与错，只是每个人想要的东西不一样，然后站的角度不一样。这就是我刚才说这么多年创业我所得到的一些感悟。 没有的时候你就特别想做它，而且甚至在很多不认同的情况下你还坚持去做的时候，我觉得那种内驱力可能真的是像上帝给我的